接下来请继续欣赏第二张电影音乐合集，以电影中使用的古典音乐为主，曲目有阿尔比诺尼的柔版、史丹利·迈尔斯的短歌、麦克尼曼在电影《钢琴师》中的承诺、永相随、巴赫的《哥德堡变奏曲》等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 Thank you. 今天的 Pops 音乐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下面的精彩节目。